把家书里的文字化作声音。本期节目带来几封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给爸妈的书信，听听他们的心里话。首先与您分享的是何秋秋同学。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何秋秋，来自湖北汉口，距离我的家乡534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咱们家每年过年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很是热闹，今年也不例外，甚至更特别一点。我知道都是因为我今年上了大学，你们自然不用说，各路亲戚也就不把我当做小孩子看待了。饭桌上酒过三巡，大半年没见的堂哥突然问起我的专业方向。我告诉他自己读的是新闻传播学，将来想分流去学新闻。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堂哥酒量不怎么好，喝了几杯酒，情绪有些激动。他转过头来跟我说，据我的了解，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像不怎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读一个双学位，学一学金融呀？说实在的，这样的建议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专业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也常常会有人赞许地拍拍我的肩膀，夸一句将来要做大记者呀。可是其实每个专业都并非外行人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每一条专业之路都那么单一。堂哥那天对我说了很多，告诉我他学理论数学是多么难以寻找出路，如果读了应用性很强的商科，他现在应该已经有了一份很稳定的好工作。因此他希望我不要拿自己未来的安稳开玩笑，认真地建议道，做新闻的人经常离职跳槽，理想主义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其实我当然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是不想学商科的，纵然它是现在就业行当中最大的热门，但是也并不是人人都非要读一读。长辈们总是带着好心劝说，将来考一个注册会计师的证书，不用辛苦奔波也能衣食无忧，即便干不出一番事业，自己也能小有投资，如此种种，他们都是一片真心，都是为了我将来的生活着想，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我以前在书里看到有些老一辈人回忆往事时总爱说的一句话，想我们当年吃了多大的苦才如何如何。那本书作者并不赞成这些把苦难挂在嘴边的人，我觉得很有道理。有的人觉得自己的痛苦是财富，希望后辈能够接收这笔财富，安逸快乐，少吃一点苦。但其实痛苦并不是财富，对痛苦的思考才是真正的财富，而这样的思考不是传授就能够领会的，只能亲身实践。每一个成长的孩子身边都不缺少这样的长辈，他们会用心良苦地对孩子解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告诉我们处事不能太过刚硬，觉得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踏入社会是一定要吃亏的。长辈们大多四五十岁，已经摸爬滚打了多年，但是干一番事业的心还没有熄灭，因此既做不到无拘无束的闯荡，也做不到平和冲淡的放下。可是他们20岁的时候也正是抱着赤子之心踏入社会，什么都好奇，什么都热情，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只是社会慢慢磨去了他们年少的棱角，使他们变成了一滴水，滴入熔炉中毫无异状。爸妈，你们那天也劝我好好想想堂哥的话，我是有认真想过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不会假，但我若是为了所谓安稳的生活就放弃现在的理想，那么就好像是在20岁的时候就活成了40几岁的模样。 我无从评判哪一种价值观是正确的，但我希望自己在年少气盛的时候多做一些以后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会去做、不敢去做的事情。爸妈，这封家书里也许有很多不成熟的话，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所交流就不会害怕有隔阂，毕竟你们也曾是我，而我也将变成你们。 从20岁到30岁，是不是一个人最迷茫的10年？什么是适合我的道路？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我有能力为自己实现什么？理想有意义吗？自己的专业如何兼顾兴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些都是令不少同学们头疼的问题。这样的疑惑也曾出现在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身上。 梁思成于1924年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留学期间一直和父亲梁启超通信，向父亲述说自己在学习上的困难、进步、心得。有一次，他吐露了自己的一个困惑，当时他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了3年，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画图绘制，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画匠而不符合当年的理想。 父亲梁启超立刻写下了一封回信，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代大思想家梁启超是如何回复的。 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景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有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知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立者，俱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十居之小小安危算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2-3年的态度，埋头埋脑去做便对了。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圆的事儿。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巧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之后，乃寓意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我想你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与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掘自己灵性的余地。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与其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2-3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去去波士顿算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之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唯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仍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不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福音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淫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美。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爹爹，1927年2月16日。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做什么，着急他做什么，眼下就尽自己能力去做。当看不清前路的时候，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不知这样的回答是否能解开同学们心头的疑惑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学生的家书来信。这封信的名字叫做当我站在选择志愿的人生路口。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夏，来自湖南长沙，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84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不知道你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读着这封家书，但是提笔写这封家书时，我的内心其实蛮忐忑的。你们在家一切还好吗？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高中时就说过我不想去离家很远的大学读书。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甚至没有寄过宿的我来说，一个人去一个遥远陌生的城市是一件想起来就觉得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在强调着我是不会去北方读书的。可能当时你们觉得上大学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也就只是笑笑不以为意。可是真的到了填志愿的时候，我们都纠结了。经过几次筛选，还剩下武汉大学跟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一个离家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近到周末就可以拎包回家。而另一个虽然也在南方，但是去一趟所花的时间都可以到北京了。可能是每个人长到17、18岁时都会产生一种想要迫切离开家证明自己独立性的荷尔蒙吧。当时的我内心里住着2个小人，一个告诉我要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不然到时候真的难得回家，难受的可是我自己。另一个则要我趁着读大学的机会去发达地区多看看，长长见识，锻炼自己，这才是对日后有帮助的正确选择。他们每天不停地在我脑袋里打来打去，谁也不让谁。妈，早前你是极力赞成我去远一点的地方读书的，你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少回几次家，你也就轻松一些。我当时很不理解，反驳说，姨妈家的女儿当初也是坚持要填一个很远的学校，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哭着说要回家，你就忍心你的女儿也这样吗？你说啊，一般人长到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想要离家越远越好，怎么你就只想留在家里呢？ 可是真的到了填志愿时，我似乎可以体会到你真实的意图。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让我减少对家里的依赖，增强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反而是你倒是有些犹豫了，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问了我好几次，确定要去南京了吗？以后不会因为想家而哭吧？爸，虽然你很少跟我交流填志愿的问题，但是凭着身为女儿的直觉，我是能感觉到你是比较赞成我去远一点的地方读书的。况且南京也是你读大学的城市，自然你也是想你的女儿可以去南京继续你未完成的梦想。但是你还是舍不得的吧？我中学读了六年，你就陪读了六年。我离开去读大学，你也一定会不习惯吧？但是最终我想清楚了，内心带着某种豪情壮志，我决定选择南京大学。不仅仅是我不想浪费一次自主招生的机会，更是想在大学这个大舞台里大展身手，彻底抛弃那个离不开家的娇气女儿形象。我想向你们证明，我是真的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你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开始搜索南京城内的好去处，开始关注南京的天气，重新联系原先的老同学。你们在用行动告诉我，你们支持我的选择。现在我来到南京大学一个多学期了，中途我被一叉戳伤了眼皮，要坐十多站的地铁去医院检查。第一次在没有你们的情况下去医院里，我感觉很无助。虽然白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与安慰，但是到了晚上，思念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向我涌来，眼泪一直在我眼眶中打转。但是我想，这也许就是成长吧。虽然我还是会很想很想你们，偶尔会跟你们抱怨我有些后悔填了一所这么远的学校，但是如果让我再一次站在填志愿的十字路口做选择时，我觉得我还是会来南京大学。一个人生活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通过独立的考验，我才能真正成长，才能真正蜕变成让你们骄傲的女儿。 我想我应该是一朵死去的花，不然怎么就盛开不了呢？我想我应该是黑夜的孩子，不然怎么就那么害怕阳光？我渴望是一只孤独飞翔的蜻蜓，在美丽的花丛中自由地穿行。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萤火虫，在每一个夜晚都会有光明。是不是所有的麻雀都会在冬天里死去？是不是所有的人们都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 我们常常需要做出选择，一天当中就会做出好几个决定，上班是挤地铁还是自己开车，一个挤在车厢里，一个堵在马路上，晚饭是吃四川火锅还是蔬菜沙拉，是满足自己的嘴巴还是满足自己健康的需求， 是选择离家近的学校，还是选择大城市里可以开阔眼界的学校等等。期待得到一些美好，也要接受随之而来的缺憾，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速度与激情系列里有句台词，生活很简单，你做出选择然后不再回头，也许能让自己的心不那么患得患失，更加忠于自己的决定，也更加笃定吧。好，下面是一小段广告，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家书情感线。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酸，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孩子离家步入大学，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儿，关心、忧心、操心、担心。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大学生家书栏目，满足父母的好奇，聆听年轻学子的真心。本栏目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起，更多精彩请在蜻蜓 FM 搜索家书节目，北京电台 FM98.2 为您倾情传递。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每天需要经受两次挣扎，一次是早晨起床穿毛衣，双手伸进去了，领口太小，卡在脑袋那里，拉扯了半天，进去后耳朵都红了，脑袋一阵眩晕。晚上睡觉前脱毛衣，双手抽出来了，领口太小，又卡住了，拉扯了半天出来了，耳朵又红了，脑袋昏昏沉沉，倒头就能睡着。就是这样，我度过了童年，曾一度以为他没有拿出一件那样的毛衣，冬天就还没来到。小学快毕业那年，即便到了隆冬，也没见得他拿出毛衣，可能是认为我脑袋太大了，不可能再套进去了。他就带我去买衣服，厚、加绒、加棉、大而宽，这些是他的关键词。至于好看，最保暖就是最好看。于是那几年我的衣品惨不忍睹，差到连及格线都够不着。南方的冬天最低温也有零上几度，那还相当罕见，大多是在两位数，一件外套就够了，可我能穿上三四件，下雨天还会被要求加条秋裤。他絮絮叨叨，不穿秋裤骑自行车会太冷了，风都钻进裤腿里了，我找不出理由反驳。后来我开始自己买衣服，他没有办法干涉我的审美，就开始管我的穿搭。我们有过的争执大多是在这上面，他嫌我穿得太少，我却觉得已经到了极限。每天早上他会在我醒来前放一套衣服到我的床头，我醒来后自己去衣柜里找了一套，穿戴好后下楼，他看见后又固执地给我加一件外套，就像是一场无聊的博弈，各自出招，企图降服对手。外面艳阳高照，他却察觉到有妖风，外面偶然刮起一阵风，他却预感到有阵雨，外面飘下几滴雨，他却笃定马上要降温，外面大雨倾盆，好了，你不加件衣服就别想出门。在漫长的青春里，我的叛逆不是所谓的我抽烟，我喝酒，我纹身，我说脏话，但我还是好男孩，而是我看漫画，我看小说，我上网，我晚睡，我少穿衣服，可我还是好男孩。争执的久了，有时候就想跟他对着干，即便外面妖风四起或瓢泼大雨，明知道很冷，我还是固执的不愿意添件衣服。半天过去，冻到差点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这时才悄悄地回家添了件衣服。他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在一旁哼哼地得意，看我说什么来着。但他也有输的时候，因为他对天气变化太敏感了。南方的春天气温捉摸不定，有好几回昼夜温差大到离谱，早晨出门裹了四件在身上，中午就恨不得光着膀子回家。这时我就会故作气愤地在他面前说，看我说什么来着。我们的胜负基本扯平。除了穿衣，我们的争执还有吃饭睡觉等生活各种琐事，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可以换成，有一种饿叫做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起床叫做妈妈觉得你赖床，有一种睡眠叫做妈妈觉得你熬夜，等等等等。后来我哥就常常跟他说，你就少操点心吧，他都这么大了。他人听不进去，我哥继续说，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你越是这么说他就越反着来。我心想，好吧，我承认。现在他仍会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天冷要添件衣服，只是从来没有说天气热了就少穿点。在他的认识里，天冷了不加衣服就会生病，生病了就是对身体的伤害，这是他的逻辑。推而广之，很多时候我们所争执的那些小事，都是在他看来会对我造成潜在伤害的。无论我是十岁还是二十岁，他都会觉得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嘴里怕化，带在身边怕丢，丢到外边怕吃亏。像他这样的教育方法，最坏的一点就是他让我也变得霸道了起来。 若是我喜欢一个人，就会试图去照料一切，嘘寒问暖，事无巨细，同时又不求任何回报，只是条件反射一般的付出。正如每每与他争执，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被我过问一切的那个人自然也会有同样的被绑架了的感觉。我觉得无力的是，即便我想明白了，也依然会犯下这种错误。他也是一样，现在每每与他通电话，他总会来一句，天气预报说南京降温了，你别忘了加衣服啊。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你最喜欢的那件衣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吗？如果是传说中的妈妈牌毛衣，虽然不含有任何商业标签，但是它唯一的标签是爱。有些衣服穿着身体暖和，有些穿着心里暖和。继续来听同学们的家书。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苟泽鹏，来自河北张家口，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216.1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妈，刚刚关掉和你的视频聊天，已经等我等睡着的你被我的视频聊天请求吵醒。你吃力地睁开眼睛，勉强适应手机突然亮起的刺眼的光。聊了些琐碎，你和我越聊越清醒，我却将视线的注意力从你身上挪开，你果然又睡到了我的卧室里，盖着我一直盖的被子，被单也是我一直喜欢用的那个，不是最新却是最舒服的。我佯装质问你，怎么又跑我屋去了？你略微撒娇，妈在你这屋睡得踏实，我的卧室太大了，很空。我一时不知如何回你，赶紧找些别的话题，心里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狠狠踢了一脚。自从高二那年搬了新家，我们就很少在一张大床上睡过觉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最靠里也最大的一间屋子里放了一张大床，一台电视，一组沙发，吃饭时再打开一张桌子。地方实在有限，我爸被挤到了另一间屋子的一张上下铺上，偶尔会和我们睡在一起，但总是挤得睡不好。那时我们天天睡在一起，从记事以来就是如此。特别小的时候，我和你共享一床被子，冬天冷的时候，家里的煤炉也派不上用场，你就紧紧抱着我，有时候抱得我喘不过气，但也忘了被子外的寒冷。后来我长大了，需要自己单独盖一床被子，冬天家里的煤炉也不缺煤了， 却总是躺下不久就撩开你的被子钻进去。暖气发出的热太燥，我还是习惯你身体的温度。当时多好玩啊，家里的电视是没有遥控器的那种，只能下床去按。你和我两人裹在被子里，趴在枕头上，中央一开始放广告了，想换个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乐意下去。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广告，哆哆嗦嗦的下地去把台给换了。我们还会抢被子，我小总比不过你力气大，最后整个人露在外面，又回去使尽力气妄图把被子拽开，赶紧钻进去。好在你总网开一面，不用让我一直在外面冻着。小学毕业后，我们总算搬进了楼房。高二那年，我们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更大的房子，房子很称心，80多平米，不大不小，正好住，有两个向阳的卧室，很自然的，大的那个就归了你，小的那个就归了我。激动兴奋等等一系列的词都难以形容我的心情，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叫做我的地盘的地方。两个卧室完全不同的装修风格，你的大卧粉色紫色，梦幻的像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房间，我的小卧黑白灰蓝，在你看来性冷淡的风格。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住在一起了，或者说是我想自己睡在一张床上。你曾试图呼唤我去你那屋睡觉，我抱上自己的被子，躺在与你相反的床的另一端，中间空出的距离可以再睡一个人。你试图让我往你那边靠近，失败后，你主动凑了上来，把手伸进来寻找我的手，感受到一阵冰凉后，一边埋怨我冷了不知道穿衣服，一边用自己的手脚捂热我的手脚。但躺下后却很久很久睡不着，我不敢翻身，不敢放松呼吸，不敢按亮手机，怕打扰睡着的你。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忍不住起身抱着被子想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我才发现原来你也没睡，心里想的和我一样。后来高中的寒暑假，在我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家里过夜的时候，你也会试探性的问我要不要和你一起睡，在我果断拒绝后也就不了了之了。高考结束后冗长的假期里也是如此。现在我在南京了，不用说共享一张床了，我们连共享的空闲时间都少得可怜。其实每次我拒绝你后，心里都十分的后悔和愧疚，刚刚为什么没有答应你，分明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像是乞求一样的请求。但在下一次你提出同样的请求后，我还是选择了拒绝。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你，只是感觉我们该要重新面对对方的样子。还好现在我们视频时不再单纯停留在你今儿吃啥还适应吗等一系列家长里短的话题，也不再单方面的你抛出担心我回答我很好你放心，而是更多的一起聊聊现在的生活，聊聊各自的规划。你跟我说你现在刚刚起步的事业，每天上课学习，生活充实得很。我和你说说还没赶完的任务，对即将到来的实习的期待，和回家赶上春运的无奈。长久分处两地带来的阵痛似乎越来越不明显，这样挺好的，以后没准你北我南是常事，我们提前断奶，以后在各自为战的日子里驾轻就熟。这次放假我应该还是不能跟你睡在一张床上，但却不会再有拒绝后尴尬的沉默。我们不是不再依赖对方，只是把这份依赖换了个颜色，少了看起来有些幼稚的羁绊，多了更加实在的相互扶持。从前你的世界只有我， 现在你更加清楚地明白，自己也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以前的依赖穿着短裤 T 恤，那么现在他学着也慢慢打起了领带。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的风景。 时间是最严苛的老师，他教会我们长大，褪去青涩，褪去依赖。曾经赖在妈妈的身边，笑着哭着都快活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为回忆中的风景。我们曾那么迫不及待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好像不和爸妈保持距离，就无法宣示自己已经成熟。 幸好在还来得及的年龄发现，长大是内心的无限温柔和包容，是让爱的人感到踏实和安全。下一次见到妈妈的时候，请用力地拥抱她吧。下面这首信的名字叫《在南大经历的那些烦心小事儿》。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郑书瑶，来自海南。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957公里。爸妈，这是我写给你们的信。好久不见，我有好多话想对你们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现在总算是个大学生了。哎，之前总想着离开了你们要怎样放飞自我，好好享受一把自由的滋味，可没想到一旦独立生活，扑面而来的各种生活琐事却真是让我叫苦连天呢。下面爸爸妈妈就来听我跟你们聊聊我在南大都经历了哪些让人烦心的小事吧。第一件烦心的事就是生病。先拿我的口腔溃疡来说，我来南京的时候没有带足够的药，军训时天气特别的热，我有嘴馋，没忍住吃了很多辣的东西，嘴里长了好几个大的溃疡。记得以前我上火的时候，你们都会帮我准备好药，像西瓜霜、维 C 什么的，几天就能够好。口腔溃疡算是小病，来这边也没人催我去治疗，我就总是拖着，也没买药。偶尔吃东西的时候牙齿碰到伤口，我的天哪，那酸爽只有你们懂的。而且我的脚趾还经常得甲沟炎，就是脚趾甲一边长长嵌进肉里。军训时我的脚趾大拇指一侧肿了一个大包，为此我还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哎，老妈呀，好怀念以前生病的时候你帮我剪掉我够不着的指甲。而现在独自在寝室的我只能弯着腰，用一个极其扭曲的姿势奋力地与我的嵌甲斗争。第二件小事就是出远门。爸妈， 我真的有点怀念以前跟你们一起出门的日子了。如果开车，我只管安心坐着，而不开车的时候，我也不必操心。有你们在，查路看路都一清二楚，我只需负责低头玩手机就好了。而现在，出个门啥的都得我自己操心。说说一次悲惨的经历吧。有一次我去看展览，结果出门之后才发现我的手机居然没有话费了。因为以前你们经常帮我充话费，这种小事我从来不会自己操心，再加上前一天又忘记提前查找路线，于是手机没网的我就如此尴尬地在地铁站里问来问去。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走呀？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啊。最后我还是打车去的，花了50多块钱，后来还是你们帮我充上了话费，我才得以与这个世界不再失联。最后一件事就是添置冬装啦。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却在南方的冬天里冻成了狗。而我作为一个在祖国最南端的小岛上土生土长的海南娃，对于南京又湿又冷的冬天其实是拒绝的。哎，你说怎么明明处在南北分界线的边缘却没有暖气呢？这叫人怎么过得下去啊？这时候还得靠我心爱的妈妈你出马啦。作为一个自小在北方长大的山西人，深谙温暖之道的你，在我对南京突然降温不知所措时，十一长假过来帮我买冬装啦。然后我才知道，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你要秋衣秋裤、棉袄棉裤、羊绒衫、大衣、围巾、羽绒服一件不落。然后我才知道，如果没有你在，这个冬天我将要过得多么狼狈不堪。大学是一个更加广阔自由的空间。爸妈，你们的不再为我们包办一切，既是爱的放手，是让我们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出京世事的第一步。我们大可以故作潇洒的在与你们告别时道一声不必追，然后大步不回头的转身离去，但却不知道天冷了要为自己多加一件衣服。未经世事的少年们总是渴望远走高飞，却怔怔地被扑面而来的生活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爸妈，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彻底长大，能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处理好各种各样棘手的事情。到那时，我们也许就能够领会此时你为我们的牵肠挂肚与担忧不已。但现在啊，请你相信我们，也许只有感受到独立生活带来的困难，才正是我们成长的开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想念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啊，我也请你们相信我，相信我能够去生活中独自一搏。女儿郑书瑶于南京大学2017年1月8日。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他午睡在北风仓皇途经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